猛犸象。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一头猛犸象正在照料着它的蒲公英花田。它比现在的大象可是高大多了，全身长满了又厚又长的毛，两只象牙长长的。它小心地迈着步子，用它的长鼻子拔掉蒲公英花田里讨厌的杂草。等干完活，他就站在阳光下，期待着能有个朋友出现。猛犸象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着，他的那些花儿一直陪着他。有一天，一只小红鸟飞了过来，对他说：“你好。”猛犸象愉快地跟小鸟聊起了天儿。 喂，你好。 小鸟问：“ 哇，好漂亮的花啊，我可以带一些花给我的朋友吗？他过得不太开心，而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黄色。” 猛犸象点点头回答说：“ 哎，黄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他在蒲公英花田里选了三朵最漂亮的花，把它们扎成了一个小花束，送给了小红鸟。小红鸟叼着那三朵黄色的小花飞走了。猛犸象看着飞走的小红鸟，他很想知道有个朋友会是什么感觉。他想着想着就累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进入了沉沉的梦乡。他梦到了一片灿烂的黄色，就像是最美的蒲公英花朵的颜色，满天满地到处都是黄色。可是就在猛犸象睡着的时候，愤怒的乌云飘了过来，遮住了太阳。呼，大风刮了起来，温暖的天气很快就消失了。雪花开始飘落，雪花一圈一圈地打着转，又湿又重的雪团堆积在了猛犸象毛茸茸的庞大的身体上。最后啊，白白的雪把猛犸象完全给盖住了。猛犸象还在做梦呢，不过在他的梦里，黄色变成了白色。就在这个时候，猛犸象醒过来了。 这是…… 他发现他眼前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是一片金黄的蒲公英花，可现在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猛犸象觉得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看一看，四面八方全都是雪。猛犸象突然想起了那只小红鸟。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他那么小，他冷不冷呢？ 猛犸象担心地想， 要是他太冷了，摔倒了，或者被雪埋起来了，那他说不定会被冻死的。 猛犸象看着眼前白晃晃的刺眼的雪， 我想我应该去看看他，去看看他总比待在这个地方担心要好。 猛犸象拿定了主意， 它开始行动起来。它朝着小红鸟飞走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它大大的脚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黑黑圆圆的脚印。猛犸象踏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山谷，越过起伏的山丘。风把雪吹成了各种奇怪的形状，像个巨大的猛犸象。可是猛犸象从来没有停下来看上一眼，他心里很着急地想， 这太冷了，风太大，雪太厚，小红鸟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 猛犸象身上挂满了雪和冰，它简直变成了一只冰雪的大象。它甩了甩尾巴，跺了跺脚，甩掉了挂在身上的冰。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堆雪里有个声音在喊， 嘿，拜托，我可不想被压扁了。 一只老鼠从雪堆里钻了出来，啊，猛犸象差一点儿就踩到它了。猛犸象说， 我没看见你。我说，小家伙，你不应该独自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 那只老鼠说， 哎，我知道，我只是没想到会有暴风雪。我最近不太开心。 猛犸象问，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老鼠松了口气，说了一声， 哦，好的，谢谢。 然后就顺着猛犸象长长的鼻子往上爬。它爬过鼻子，爬过眼睛，经过了它巨大的耳朵，然后在它头顶上钻到了它厚厚的毛下面。 哦，这儿可真暖和。 猛犸象问， 你在那儿舒服吗？ 老鼠说， 舒服，非常舒服。 猛犸象说， 我在找人，他跟你一样都很小。 老鼠说， 如果他很小，那我们可要注意脚底下。 老鼠又说， 我也在找人，我担心他过得开不开心，跟我一样，我也很担心他也被埋在雪里面了。 雪花到处都是，小老鼠也想到了他的朋友，就像猛犸象想到小红鸟一样，说不定他现在就被埋在雪堆里面，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说不定他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风呼呼地刮着，雪越堆越高，猛犸象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它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这里不可能是它的蒲公英花田。它停下来休息，它坐在那儿，老鼠站在它的头顶上。猛犸象问老鼠， 嘿，你有最喜欢的颜色吗？ 老鼠说， 哦，有啊，我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 猛犸象说， 哦，黄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他们面前的地上，就在雪堆的下面，有一点点黄色，那是蒲公英花的颜色，那么黄，那么明亮。 猛犸象俯下身子，轻轻地去采雪地里的那几朵蒲公英。它扒开雪，看到三朵好亮好黄的蒲公英花露了出来。 就在蒲公英花的下面，还有一点点红色，那是……哦，那是小红鸟的颜色。猛犸象发现，原来埋在雪底下的就是小红鸟和他送给小红鸟的三朵蒲公英花。猛犸象赶紧用长鼻子扒开雪，然后温暖地轻轻地卷起小红鸟和三朵小花。猛犸象叫道： 哦，我找到你了。 小老鼠也看到了小红鸟，它也大叫着： 啊，我也找到你了。 小红鸟已经被冻得说不出话来了。猛犸象说： 没事了，没事了，我知道一个地方，离这儿不远。 接着他用长长的鼻子把小红鸟塞进他厚厚的暖和的毛里面，跟小老鼠在一起。他又迈着沉重的步子，冒着大雪向前面走去了。猛犸象走啊走啊，他走了很远很远，他走出了那片乌云，走出了那片大雪，走出了白白的雪地。终于他来到了一片干燥的地方，这是个山洞，山洞的地面很干燥很舒服。猛犸象坐下来休息一下，他背上的乘客也跳到了山洞干燥的地面上。小红鸟已经暖和过来了，它又能动了。它抖掉了羽毛上的雪说： 谢谢你。 它对老鼠说： 看，我给你带了花。 老鼠说： 哇，我今天正想要它呢，今天我心情不好，需要这么漂亮的黄色。 原来小红鸟要见的朋友就是老鼠。现在三个朋友挤在一起，讲起了他们在雪地里冒险的故事。在山洞里他们待了没多久，暴风雪就过去了，太阳重新出来了，把天空染成了黄色。三个朋友一起走出了山洞，走进那一片金黄的颜色中。 唐耳朵，唐耳朵，你在外面玩了半天的泥巴，回来直接用你的脏爪子就抓着胡萝卜吃。 那好吧，我去洗手。 唐耳朵， 洗完喽。 唐耳朵，你为什么就不能用筷子夹着胡萝卜吃呢？ 把你的手给我。 给你， 看看你自己的手有多长。 当然是又细又长，弹钢琴最合适。 把我的手给你。看看我的爪子有多长。 你的手指头在哪？ 在这 儿。啊，这就叫手指头吗？ 啊，是的。 就这么短呢？ 是的。 还长满了毛毛。 啊，是的。 哎呀，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拿筷子吗？ 这好像也有道理。 吃饭吧。 洗干净手啊。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呱呱爸爸教育呱呱说，以后啊，如果你要找女朋友，那千万别找太漂亮的，太漂亮的靠不住，关键呀，这漂亮也没什么用。呱呱听了之后满口答应爸爸，而且还对爸爸说， 嗯，对，要娶就娶妈妈这样的。 呱呱的姥爷今天拿出来了两块糖，一个呢是稍微绿不劲儿的，一颗呢是稍微红不劲儿的。他还问呱呱，你想要哪一个呀？呱呱想了想，要了那个绿的。老爷问他，为什么你不要红的呀？老爷说，红的看起来更好吃啊。 但绿色代表希望。 老爷笑着说，哈哈，那你希望是什么呀？ 我希望你把红的也给我。 最近呱呱的妈妈准备学车，在家里边带着呱呱边学着科目一。妈妈偶尔呢也会给呱呱讲一讲开车的注意事项。今天早晨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交警叔叔，一边开着警车一边拿着对讲机在说着什么。呱呱看到了，立刻就朝着人家大声地喊着说， 你开车打电话扣分加倍扣。 呱呱总是把好多零食都拿给喜欢的团团吃，妈妈呢就假装吃醋地说，哼，你给我留点啊，好歹你和我上辈子咱们也已经是认识了的呀，是不是呱呱？呱呱认真地看了看妈妈，叹了一口气对妈妈说， 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还提这干啥？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红黄蓝和平里幼儿园的谢雨飞小朋友要教我们来说一首英文儿歌。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tlantic Honolulu.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s that fresco puff and button strings and silly works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nolulu.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ell, when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ir flags when Puff wrote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nolulu. 下面请卡尔安娜国际幼儿园的珍妮老师帮我们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Puff the magic dragon.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nolulu.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at rascal Puff 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ealing wax and other fancy stuff.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nolulu.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 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w whenever they came.